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朋友们，接下来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总的来看，今天白天能见度良好，风力也不大，大气条件适宜交通出行。那么预计未来2-3天内，本市大部分地区没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东部呢有一些路段还是有事故，朋友们请注意绕行。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南二环左安门桥，那么附近呢也是车多，行驶缓慢。东三环国贸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分钟寺桥。东五环远通桥南小交亭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过了化工桥。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儿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这还在恢复当中， 对，你还是在家那个状态呢。 对，从那个休息的状态恢复啊。 好吧，这叫周一综合征啊。 哎， 那说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在奥体，它的终点是在这个奥体那边，对吧？ 嗯，你有没有探出头向窗外张望一下？ 我就不给大家添麻烦了，所以我在家待着，我什么？在奥体，它的终点是在这个奥体那边，对吧？ 嗯，你有没有探出头向窗外张望一下？ 我就不给大家添麻烦了，所以我在家待着，我是没吃完，我跑不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昨天的这个马拉松啊？不管怎么样，天气还是特别给力的，而且呢，据说啊，就是 但是呢，就是也不是特别晒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昨天那个天气还稍微的，比如说 晒了一 点 是吧？ 对，就是最好有点蒙蒙哦，跑是吧？ 跑过多远？ 溜达不错。 有什么好成绩？那必须是跑啊， 是 马拉松走那叫马拉松吗？对不对？得跑起来。 有的朋友也是走下来， 那是重在参与是吧？ 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过一两个小时就打不开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请帮忙解决。 您说的是微信上吗？还是过去我们通过那个短信发个提示，说那个原文件已过期或者已损毁啊， 图片已过期， 对，就是图片就是被删掉了啊。我怀疑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您那个手机里边啊，你像什么手机管家呀什么这一类的这个管理的软件啊，它有什么设置，比如说多长时间之内它就给你删除了，就给你清理了，是一种自动清理的设置。如果您自己没有清理过的话，出现这种现象一定是被自动清理了。但是我这个人吧，就习惯于自己管理，我一般都不启用那些东西，要是有什么设置我全把它关了。我干脆或者把那个所谓的什么管家的那个软件，我把它就删了。 对，像能自个儿管理的就自个儿管理，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确实得依靠一些什么 APP 来帮我们管理。但如果说您玩的不是特别溜的话呢，就有些不太常用的或者不清楚的东西不要打开。 对，而且这位朋友也没说清楚他是苹果手机啊，还是说我们普通的安卓手机，不同的 怎么我们安卓就成普通的了 啊？ 这话我就不爱听。 普遍我们用的多的啊，对吧？这个因为这两种系统它的好像内部的设置好像有点不太一样的啊，都说这个苹果的系统比较锋利啊，比较相对来讲安全性高一点啊。那安卓呢，它开放性的，然后它这个管理上呢，可能会，就是大家认为可能会我们防护的会没有那么严密一点啊，这就大概这么一个特性。具体您这手机什么情况，我想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看您，首先您要找周边懂这个的人帮您看看有没有这种管理的软件，有没有这种设置，或者微信里头本身有没有这种设置。我还真的没太注意它的那些隐私啊、安全的那里边的设置有没有，我们都一般默认的都是它的这种出厂设置。 好，您可以先自个儿嘀咕嘀咕啊。 嗯，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我估计可能有些人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啊。 是吧？我觉得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他说他这个总是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但是一关电视马上就不困了，而且也睡不着了。要把电视打开再睡，哎，这又能睡着了。说怎么能克服这个毛病？首先说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啊，这个应该是一个生活习惯吧啊。以前我那个有时候熬夜看，就是睡不着的时候看电视也是，但是那种睡着吧，就是其实看得挺累的状况下才睡着了。一关电视就不困，谁给您关电视？是您自己醒了关电视，还是说别的家人过来给您把电视关了呢？ 通常是自个儿关。 哎，你自个儿醒了再关电视，你想再起来，你万一还上个厕所喝个水什么的，又睡不着了也正常。或者说，就是你通过这个过去的这种生活习惯，你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了。你没有这个电视，你多少得有点声音吧？哎，它的这个屏幕亮了得有光吧？你可能对这个声音或者是光感的这种刺激下，哎，正好你倒可以给你催眠了。 嗯，就跟听个音乐似的哈，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反正就是嘤嘤嚷嚷的跟那哼哼。 是啊，如果说你要是实在觉得这个开电视太浪费的话，你可以试着改成播放一点轻音乐呀。哎，如果说声音的刺激不行，或者你在家开一个瓦数比较低的那种小灯啊什么的，看看是不是能达到也让你睡着 的效果。如果说您这种情况啊是刚刚才有的话啊，您需要控制自己，加强自己的自制力。如果说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话呢，我们只能说您这个习惯 已经形成了 不好，因为它有依赖性了。 对， 排除其他的一些身体健康的原因啊，就是您要从心理上和自制力上去考虑一下如何控制。 其实有点小的声音，就是伴随的，就是轻轻的。你像过去咱们都给宝宝唱的催眠曲是吧，他可能对这个睡眠还真的有一定的引导。 所以您的最后一句话是怎么能够克服这个毛病，也就是说你已经意识到它是一个毛病了， 对， 是一个坏习惯了，所以只能靠自己去克服一下。 对，你换一下， 慢慢来啊， 换一下方式试试啊。 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是昨天听了我们节目的那个录播版，当时里面是专家讲的关于洗衣机的问题，所以呢他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他说我以前一直用的是波轮洗衣机 啊， 就从来没洗坏过衣服。 是啊， 但是这两年呢换成了滚筒洗衣机，不知道为什么很厚的衣服裤子都洗坏了，说眼看着那个布纹啊就散开了，觉得挺我衣服的，现在呢又想放弃这个两年前的滚筒再换回波轮的， 而且呢他一直以为啊，就是滚筒洗衣机内壁是金属的，会毁衣服，而这个波轮洗衣机它那个内筒不是塑料的吗，就不那么毁衣服。但是我们昨天那位嘉宾说的跟他这个概念刚好是反了，哎，他就有点疑惑了，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怎么之前我用那个哎洗衣服没事儿，我怎么现在用这个反而就把我这衣服洗出问题来了，是洗衣机的问题啊，还是我自己的问题？ 您这个现象还真是绝无仅有啊！我觉得从设计这个理念上，实际上滚筒洗衣机它是为了可以避免这个衣物的缠绕啊， 对， 哎，可以这个在这个里边受力更均匀啊。它其实如果说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更洗省衣服才对， 更省衣服，更省水。 对， 是这样。特别简单的给您讲一下啊，这个波轮洗衣机呢，咱们用咱们能够老百姓能听懂的那个意思啊，波轮洗衣机它洗衣服呀， 始终像 靠的是那种搅拌， 对， 劲儿大， 对，缠绕的那种力量。 而这个滚筒洗衣机呢，它靠的是摔打。 哎， 就是衣服之间的这种噼里啪啦摔打。 对，您见过南方啊？您到南方去，那个南方的大姐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 拿个小锤儿哈， 哎，她有小木头锤在上啪啪啪啪在打，然后她有时候拿那个衣服就在那个一个板子上就那么来回的摔打，这是一直是一种洗衣服的方法。 对，所以说您出现这种状况呢，应该不常见，那应该不能赖人家洗衣机。那有可能是衣服的问题，有可能是您设置的这个洗涤的程序。比如说您这个衣服虽然很厚，但是它并不适合就是常规的普通洗涤，可能它适合那种比如手洗程序或者是轻柔的程序。哎，有可能是这个， 就是它有几个很多那个程序上的选择。 对，另外您这个问题呢，我也把它发给了就是那次来我们节目的那位维修经理，等他有空的时候呢，会给我们回复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对，再有可能由于比如说您那个洗衣机遇到了一些质量问题啊，您没说这个是什么样的洗衣机，多少钱买的呀，什么牌的呀，是吧，这个里边万一那个滚筒质量它正好赶上这个它有问题呢，它里边有一个地方可能它老刮衣服，这也说不准的啊。 你这脑洞大开是吗？ 哎，对， 找不着原因就赖他。 哎，不， 谁不会说话就赖谁。 咱们就在分析各个方面的问题吧，万一它有一什么地方有损伤没有需要修 补。如果是这样的话啊，不光是很厚的衣服会坏呀，所有 的 衣服都会坏呀，尤其是薄衣服，对不 对？ 对 对对，好吧。 好吧，我看您心确实还在家没出来啊，出来吧。回归吧，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说家养了一段时间的小鸟能不能放生？我想把它放飞了，但是我担心它活不了。 您这个担心还是有道理。 对，我觉得得看是什么鸟，是吧？ 一般咱们现在家养的这个小鸟，咱当然不提倡啊。那个可能都是，要不然朋友送的，要不然您花鸟市场买的，是吧？就是大概就是这些途径啊。现在您说您上哪儿去抓鸟去，这恐怕也不行啊，人家也不允许， 根本就不能动这个心思。 哎，对，您也没有这个，就是不像过去那种这个能好的机会啊。那么如果这种鸟您突然给它放到野外去了，它很难适应，它习惯了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到时候你给它吃的给它水喝，你让它出去自己觅食的话很难。 也问问咱们有没有就是比较懂鸟的，或者之前养过鸟的，也有过类似行为的朋友，看看给他一些什么好的建议啊， 或者怎么训一训啊，是吧？其实咱们好多朋友有这种经验，哎，有一个什么鹦鹉啊什么之类的跑到我们家这儿不走，然后我一喂它，然后它就跟我那个好多都是有人放出来的，或者说它自己跑出来的，所以他不怕人，然后他还往人家里跑，因为他也习惯了这种生 活。好多小动物也是哈， 对， 家养的小动物也是这样的。反正我个人就觉得得看是什么鸟，有些家养的鸟它真是在外面生存不了，没有那个野外生活能力。 大部分。 哎，对，是，但是有一些它可能就是那种曾经啊，祖上它是那个野生的，兴许您训练训练，没准它也能。也能活啊，但是单纯性的那种观赏性的肯定是，你要是养不了了，你就转送给别的人， 哎， 对吧？ 就是你既然养了它吧，你就要对它负责啊， 是的， 至少对它这一生负责。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 这位朋友，保温杯的盖子坏了，怎么修理呢？啊，这个也说的太泛泛了。保温杯有好多种，是哪种保温杯盖子坏到什么程度了？一个保温杯的盖子还值得再去修理吗？ 啊，但是一般的就有那保温杯挺贵的呢，但是一般的那种保温杯它都是一次性冲压。压成型的，就是它很难修。 对， 要不然你就换，要不然你就这个盖子吧，你就 找一替代品。 它，但是它替代之后，它就 它也能保温， 不严丝合缝了。一不能保温，但是它漏水啊。 对， 是吧？ 你要是像那种紫砂的，是吧？是不是还是那种不锈钢的？ 同型号的保温杯，这个人家有那个杯子坏了盖儿没坏的，你配一个也行。 对，因为有的那个保温杯啊，确实它挺好的，还挺贵的。你要说一不留神把那盖儿，比如说弄坏了，或者是摔坏了什么的， 嗯， 你说把那杯子就整个给它舍弃了，还真挺可惜的。 对， 不知道网上有没有能配到这样的盖子啊？ 哎， 也问问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啊？ 嗯 嗯。嘿嘿，下面这个问题， 这该你，你强项、啊、 什么呀？你知道这谁强项吗？ 化妆的问啊， 大鹏强项， 他懂这个， 他对化妆品其实也蛮有研究的啊。哦、 他是贾宝玉是吧？他会画那个， 他是贾行家。 好吧，人家问什么卸妆油、卸妆乳和卸妆水的区别是什么？我就知道一个是油，一个是乳，一个是水。 它确实是有区别的。其实单从这个字面上来看，你就能够看出它们的区别。 浓度上有区别。 对，你想油、乳和水、浓度上就有区别的。 哎， 所以根据您化妆的这个薄厚的程度，比如说不是特别浓的啊、没有打粉底什么的，就是水应该就差不多了。因为我平时很少化妆的， 哦、 对，再厚点儿、再重点儿，您就用乳。那有的那个就得用油。 哦、 另外呢，也根据您的皮肤本身，比如说您本身就是那种很油质的那种皮肤，那您再用油的可能就更油了，您就可以用一些乳或者是水来替代。 哦、 嗯，另外呢，就是即便是我们现在平时出去啊，涂点那种 BB 霜啊，或者气垫啊，包括那个防晒的。那些对都回来都要用卸妆的东西来这个卸的、卸完之后再用洗面奶洗，不能直接用洗面奶洗，如果直接用洗面奶洗的话，它有的时候洗不干净，反而会堵塞毛孔。 我明白了， 我能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我明白了。您要用什么这个卸妆的东西，您得根据脸上铺的这个东西的厚度。 哎，这差不多，差不多就这个 意 思、也要根据皮肤那个本质啊、看您是什么程度的这个皮肤啊。 好、 好，致电大鹏，给我们详细说明一下啊。 他那张老脸就用什么都无所谓了。 他那张老脸老还是你这张老脸老？好吧， 我比他老十年。 不能互怼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求购还有转让的物品啊。那么在说转让物品之前呢，我们一定要说一下这位网友发的一条信息啊、他想反映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呢，就是已经反复提示过大家了、就是说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请个别帮友啊在转让东西的时候呢，请说明就是东西的新旧程度。有的时候呢，你说是全新或者是九成新，但其实我们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我相信啊，他也没用过，确实是新的，但是呢跟家已经放了六七年了，尤其是一些电就有电线的东西，它那个电路都老化了， 对对对， 那是存在危险因素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在转让物品的时候呢要讲您存放时间，即便是全新的没有开封的，你也得说一下您这放多久。您说我这放20年了，放20年了的话，您就该干嘛干嘛吧啊。 20年的手电筒， 免得大家见面的时候呢看到这个物品尴尬。 哎， 你还别说，就前两天我收拾那个抽屉啊，我就发现两盒电池。 怎么样？ 就是过去吧，我忘了我是跟哪儿买的，还是买什么东西送的。它那个电池带一个小盒子包装，那个小盒子特别可爱，塑料的。但是我就也没用，就扔那儿了。我昨天收拾时候，居然发现里面都 流汤了。 哎呦我的天哪！ 因为这个东西它是有时效的、 对 呀、 真的真的就是我们得时常的收拾收拾自个儿家，就有时候你真是忘了。 是吧？ 所以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尽量我们在转让求购物品的时候呢，要当面交易。 嗯， 光看图片的时候也不行，它不能完全体现这个物品的真实的程度啊。 就是、外观上有可能没什么，但是里边芯坏了。 对，就是虽然您这个东西是新的，没有确实也没有动过，我们也相信您。但是您如果搁的年头太长的，一般电器啊，普通家电。包括电就是厨房用品，电磁炉啊，什么这个燃气灶具啊，都是8年。您这如果说就是新的，您都搁了8年了，您觉得还合适吗？ 好吧， 好吧， 大家多注意吧。 嗯，另外还有一位听众也反映，他说我听你们反馈当中啊，还有我的一些朋友啊，就是帮团的朋友啊，都是遇上好人。 嗯， 怎么我这一出手就碰上了一个卖破铜烂铁的呀？他说我花了279，本来呢是想帮朋友求一个锅，没想到呢这锅呢。都是旧锅，还是铝的。 嗨， 哎呀，这心里也堵得慌啊，堵得慌。这种事情我们之前呢也是碰到过，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尽量见面交易，不合适您就果断拒绝。 哎， 另外呢，就是我们不能保证这里面没有烂人，这个词儿可能听起来有点 有点极端啊， 但实际上确实就是有。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想占便宜的人，因为大多数的帮友还是非常可信和善良的。 就有时候你要学会说不，不要说拘着面子不好意思，哎呦我都电话联系过了，我都答应要了，但是我又不想要了，我反悔了，人家会不会对我有什么看法？其实该说不的时候还是要说不。 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您家里面那个真的是您自己都不愿意用的破烂，我们这儿不是收废品的，不是废品的中转站，您自行处理，不要去占那个小便宜。 这样也不好，是吧？ 不要说我说这个话难听，其实好多人就是这个意思啊。我是替大家反映这样一种状态，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那么大家呢，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另外呢，就是求购物品的时候呢，尽量当面交易，一定要看清楚，看清楚再说啊。 好， 好吧。那我们也不能把这一部分的内容给去掉啊。你说我们不说转让求购的，这大家也不干哈、啊，也不乐意哈、 啊。 那我们还是说吧。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全新的莱卡弹力靠垫，里边呢是泡沫沙，美国一个叫英威达的牌子，转让价格20元，微信号是21076649191，21076649119，这是微信号啊，请大家加的时候注意点。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华为荣耀8英寸平板啊，这个平板电脑，9成新，1000元的价格有商量，在学院路，联系方式是18500272916，18500272916。 再来一个， 下边这位朋友有一台家用倒立机啊，就是练倒立健身的嘛。 我也觉得这挺好玩 啊，愿意转让啊，倒立机啊，这个真是不知道什么样，型号是 CK。这个一个符号 NG 欧康牌啊，原价400元，现价200元转让，网上能查出来它的资料啊。有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照这个牌子和资料去查一下，有意的呢可以和他联系，可以来验货。这位朋友住在西城区的石坊街啊，在德外官乡附近，他的手机号是13683640784，13683640784。 好，我来看啊，这位听众的家里面有一些孩子不用的高三的复习资料，他打算2块钱一本就出手、谁家孩子今年高考啊用得上，可以跟他联系啊。18910037398，18910037398。 联系的时候您问清楚他是在哪个区啊，和您的家里孩子的这个教材是不是一致啊，是不是一个版本的。下边这位朋友呢，替一位老人家发信息转账，说老人有120斤的布料，是令金的布料啊，120斤， 这得存多少年头了 啊！想要低价转让啊，这个得您得看看货仔细了啊。有需要的可以和老人家联系，价钱呢和他商量，电话是65562177，65562177。 当然，有些人他就愿意要那个老东西哈，那是就是老的那些物件，存放时间长的，当然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另外一回事， 收藏是吗？ 嗨，不知道。好吧，我们第一时段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和我们联系的方式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那我们就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

有没有医生朋友在听节目呢？ 哦， 医生这会儿是最忙的时候吧，除非他今儿歇假哈。 哎， 他说我六月份的时候啊，出门的时候呢，我就摔着了。 嗯， 然后呢是举着手侧摔的。 嗯， 当时的情况呢是肋骨骨折，但是现在好了，但是肩膀还疼，现在贴了好多膏药。嗯，后来呢又不舒服了，到现在呢这个肩膀呢又不舒服了，拍片子看，哎，也没骨折，上医院呢去了，大夫说呀，说不用做核磁共振，就给他开了些药，说吃了一周呢也没什么太大作用。 嗯， 他说我目前这个状况啊是怎么回事，该做什么检查，哪位特别是大夫啊或者是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的朋友能不能给我说一下，我这挺着急的啊。嗯，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哎，我们说一下电话啊，电话是13691075919，13691075919。 嗯，反正老话讲，伤筋动骨一百天， 对 吧？ 六月初八，六月份、七 月 份、八 月 份、九月 份，这个 一百天肯定 是 过了。 你比如说，你打个夹板啊，固定一下啊，这个骨头复位，它那个肋骨的骨折，它这个骨头啊，就大概四周吧。 嗯， 它应该能够长，能够愈合啊，长上了。但是呢就是他这个伤他需要一个调节的过程，他还需要慢慢的去恢复的过程很长。您甭说您这个仨月了，我这个脚啊，脚2001年左右骨折的，到现在也快十七年了啊。 嗯， 前些日子闹天儿啊，就是稍微的一折腾他还在隐隐作痛。 哦， 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你看刚才他说摔的那个姿势，那有可能在摔的那个时候就是肋骨骨折的同时，实际上肩膀这个地方肯定也会 伤着了， 戳着了或者扭着了，肯定它会也会有一定的这个不同程度的这个伤，只不过没有骨折而已。它里边的就算软组织挫伤，它也在慢慢的恢复。再有一个就是这骨折这块，就算它长上了，它这种隐隐作痛啊，它也会有一种牵扯到这个某根神经啊什么之类的，肩膀上不舒服，这个在所难免。 对，另外呢，受伤这个事情吧。 嗯， 它恢复的程度呢跟个人体质有关， 对， 跟您的年龄有关， 对， 另外呢就是你也不要太着急，还有呢就是它即便长好了啊，它要跟它是一新长出来的东西嘛，是吧， 新长出来的， 它是一个骨头新接上的嘛，它也得跟它自己周围的这个它得适应啊， 它得好， 哎，它得适应 啊，你也别太着急，听大夫的就对了啊， 对， 听大夫的，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呢，也可以跟他分享分享啊。 我建议您可以做一些理疗啊。 嗯， 这个最起码它能够缓解您的那个就是这种难受啊，这个但是说彻底好的话，真的得需要一个慢慢养的过程。 尤其现在天儿凉了，得注意保暖啊。 嗯，没错， 给它护上点。还有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帮友们，有没有人在用叫做65岁以上北京通手机卡吗？ 没听说过 啊。你有65吗？ 我没有。 你没65，你没资格回答。 哎， 我估计他这可能是一个针对于65岁以上老人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套餐 啊， 或者什么东西啊，我们都没有太关注。他说就是每个月交18块钱，可以打3500分钟的电话 啊。 3500分钟啊，打那么长时间电话。 嗯， 现在用得着吗？还都使微信了吗？ 不打500分钟你都用不了的。 就是啊。 嗯， 同时呢还给了2.3G的流量。 啊， 就是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这么一款电话卡。 嗯， 就是这个套餐形式， 就是天天拿着手机在那儿包电话粥的。 他反正他是听说有这个事儿啊，但是呢他没有使过，他有点动心，想问问咱们帮团里啊有没有这个岁数的以上的老人，说您在使这个叫做北京通手机卡的，说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嗯， 我想了解一下啊。 嗯， 行吧，那咱俩没什么发言权哈， 在这等着大家的这个消息吧。 嗯， 啊， 电话是18211056236，18211056236，然后呢，我们也查一查，看这是大概是一什么情况啊？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套餐， 嗯， 这套路挺多的，真是套路挺。别说好多老年朋友，就我们也经常被套路进去。 这个 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啊， 是吧？ 那 你吃个饭，然后你这个用这个，比如说用一个网络的方式啊，这个支付宝也好，或者微信也好，结完账以后，给你跳出来一个，哎呀，发红包啦，送流量啦，啪点上去以后，哎，给你加了个套餐啊，然后打电话过去问我说，你们移动有这个套餐吗？啊，有，现在有这个优惠的服务，您可以用啊。2个月以后您要是不用的话，您可以退，但是呢，就是在你退之前呢，好像必须要交一个月的钱。 就是这个里边有好多，哎呀， 套路，说白了套路啊、嗯。 所以便宜嘛，没有那么容易占的。 对，当然也许有一些他确实是在做公益，确实不错啊。如果大家用了以后确实很好啊，也没有那么多麻烦事，可以跟这位听众电联一下，或者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一下您的使用的体验啊。 嗯， 你刚才把人家得罪了吧？ 啊，我不怕， 就是马大的找你。 这应该的啊，就是你不能 你某宝的那个哈。 对对，他 购物车我帮你清空了。 好吧， 给我闭嘴。 这有这好事吗？ 好吧，我们来看看小鸟的事儿啊。 嗯， 有听众说，就是说有些鸟啊，它在笼子里面困的时间长了， 哎， 饥饿难耐。它这个时候呢，它找不着食物吧，它还能撑一段时间、 嗯、 但是它找不着水可能就危险了。 对， 哦，明白了，就如果你把它放了， 对， 即便是说它能够在野外生存的，就怕它找不着水， 它能力，它没有那么强的能力。 对，所以如果你真打算放啊、嗯、又确定它有这个能力的话呢，得给它找一个有水的地方。 哦， 就它没有吃的还可以，但是它没水、嗯、它很快就不行了， 是吧？那它也可能掉水里淹死。 关键是怕被别的就是大鸟或者是什么野兽猫给叼了去、 哎、那这自然的生存环境，那是非常 的，这可以理解 的 啊，是可以，这就是食物链嘛。 对， 他说很多鸟我知道，就是放生之后吧，好多是渴死的，就自己没有适应它的水源。 嗯、是。 还有位听众可能也是比较有经验的，他说如果是能够放生的鸟呢，应该是尽量在天黑之前把它放完、 嗯， 因为除了像猫头鹰这样的夜行鸟之外呢，大多数的鸟呢都会在天黑之前就是找一个地方去休息。 哎， 如果你放得太晚的话吧，它在黑夜当中没有辨别方向的能力，它会瞎飞误撞， 嗯， 就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危险。 对， 好吧，这都是经验所谈啊。然后您再确定一下您这个鸟有没有这个能力，然后再决定怎么处理啊。 好， 嗯，保温盖子，保温盖子有听众说某宝，你刚得罪完啊，说某宝上可以淘那个叫做杯子盖儿。 嗯 啊，说要不然你就干脆直接拿它当杯子喝茶使吧。说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喝水的保温杯，就是那盖儿呢被摔坏了，然后盖不严实了，所以我就拿它当茶杯了。 嗯， 他说本身那个杯子还是有一定的保温作用的， 散 热慢， 就慢，对， 就不盖盖子就刚好，刚好啊， 哎、 嗯 慢慢。 但是保温杯里边那个不锈钢板其实不太建议来泡茶， 哎， 是吧？或者搁饮料什么的， 咖啡 有一点点腐蚀什么的，最好就是白水，白水是最好的 啊。凉白开 啊。还有听众说，您要不然问问原厂有没有卖配件的， 嗯、 如果是特别贵的那种啊，那行吧。那这些主意您选一个、 哎、因为那个 试试， 因为那个盖子都是一次，就你说了吧，一次冲压器不行，它 很难修， 没法修、 啊、 你说它那个螺纹拧完了你怎么修呢？ 行， 是吧， 反正您就试试就试试、 嗯、 行就行，不行呢你也甭跟它较劲，您就当个杯子喝、 哎、对， 直到把这杯子也喝坏了为止。 我买一箱北冰洋，我每一天冲一每天倒一杯喝。 您就踏实了啊，然后再换个新的。好吧， 好。 还有听众呢说了这个睡觉的事儿啊，大部分的意见都是说习惯不好， 嗯， 说这个一个是习惯不好，而且那个对视力影响很大。 哦， 我认识一朋友啊，也有这毛病，就是他也是必须得他追剧， 嗯， 他就必须得看着这个听着这个声儿，然后才能睡觉。然后有的时候困到什么程度了，就是他把那个手机啊搁在枕头边上，然后他趴在那儿看、 嗯、 然后开始是两只眼睛看，后来困到就变成一只眼睛看，到最后就变成一条缝儿， 叫虚一目秒一目。 然后就困到极致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摁一下， 好这样受不了。 他有的时候能睡着，有的时候就像这位似的，他就觉得哎呦没有那个东西刺激的，他反而就睡不着了，闹得慌。 对 还是改掉这个习惯吧，啊， 要健康的生活习惯啊。 对，克服，您自己也说嘛，要克服这个毛病啊。 嗯、 这位听众说，建议你口服谷维素和安神补心丸来调理一下。 哦， 对， 吃一些这个安神的这个中药。 对对对，另外呢，平时饮食的时候呢，可以清淡一些，多吃一些维生素之类的。另外，生活有规律，定时上床，晚餐别吃得太饱，睡前不喝茶、咖啡这样的刺激饮料。另外，即便是您看这个电视，也别看那特刺激的。你说您看一个枪战片儿。 啊， 看一什么那个啊， 恐怖片 儿，或者一什么机器人大战的， 嚯 啊，什么那个哈007什么之类的， 行吧？ 那您甭睡，您这一宿都甭睡了， 哎、睡着觉还打仗呢，啪啪啪！ 好吧，改掉好习惯啊，祝您健康， 哎、 睡个好觉。 实在睡不着，您可以让老伴儿是吧，给哄哄哈，按摩按摩，是吧？这个 聊聊天也行， 哎，哪怕唱个催眠曲儿是吧、 嗯？ 其实这个都可以啊。 你是现在还听催眠曲入眠的吗？ 我得给别人唱催眠曲儿。 你辛苦了，嫂夫人，好，嫂夫人很幸福啊。卸妆水、卸妆油还有卸妆乳啊，我们有位听众也是简单的分享了一下吧。我们简单说一下啊，就是、卸妆水不含油分，能够清除化妆品和污垢， 嗯， 就是具有清洁能力和滋润能力， 就是直接搓。 哎，对，就是它不是那么油腻、 这适合淡妆吧，我觉得 就是淡妆、或者是一般咱们那个没有画粉底啊，就涂了点防晒啊， 对对对， 或者是那种什么 BB 霜之类的啊、就可以了。另外呢，这个乳呢它是水油平衡的 哦， 如果说皮肤相对干一些的可以使这个、如果是油性皮肤呢建议用水儿。换言之呢，如果是特别油的那种皮肤呢，也可以用化妆水或者化妆乳，卸妆乳或者卸妆水，行吧，基本上跟咱们的意思一样。 对， 就是说浓度不一样，卸妆油的浓度是最大的，力度是最强的啊。 你要赶上今儿参与电视台节目录像啊，画了一大油彩妆。 哎，你说那个京剧的那个妆， 那一定得卸妆油， 是吧？ 啊、对， 而且或者 是 专用的， 都是厚重的油彩，这个和你一般打那粉底概念还不一样，那个东西抹上去的感觉是、 啊、 对，所以做演员也很辛苦的啊，每天这个化了妆以后，脸上糊上东西， 而且很伤皮肤嘛， 很不舒服的、 好，我们这些问题呢有些还在等待大家的回复，有些呢还是希望大家在线下啊可以继续帮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求购的物品啊。说到转让求购呢，刚才还有听众挺我们呢，说得好、说得对，可以说得再狠点 再狠点， 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说狠话， 是 把谁吓唬住，因为就跟怎么说呢，这个比喻我觉得应该也还蛮恰当的，就跟您维护您家的孩子似的。 对 对, 对， 我们对我们的节目也是需要维护的，为了维护我们帮帮团，维护我们帮团这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的这种名誉啊，还有这种善心啊，我们要维护他的诚信、这是我们共同营造出来的荣誉，不能说为因为一个人或两个人破坏了这份荣誉。 哎，那个是吧，过去老话讲是吧，一颗老鼠屎它不能坏了一锅粥、 不好听是不好听，但就是那个意思啊、我们还是要讲诚信的，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互帮互助的节目，大家有很多东西有的时候根本就不要钱，你需要拿走送给你，哎，物尽所值就可以了， 是 吧，还是以帮助为主啊。 哎，咱们这有一个朋友求助一个问题，先说了吧。 好， 这个他发了个图片，还这是他是一个苹果手机，显示说你这个软件更新iOS 11.4.1已经可以安装了。他说哎呀，这我是不是可以安装啊，要不要更新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系统更新，您完全可以这个直接确认就可以了啊，现在点那个现在安装，但是它可能稍微有一个过程吧，你就把它放在那儿耐心的等待，如果到了该接着往下怎么做，该重启或者怎么样，它会有提示的啊，这个没有问题。 行，那我们来说说求购的物品啊。 好，这位朋友呢他求购的是一个老人用的收录机，要带 CD 的，还要带 U 盘啊，音质要好，价格呢还要低，哈、最好还能带麦克风啊，这个是帮助别人求购的一位张先生，电话是13641111238 13641111238。这个 CD 带 CD 带 U 盘哦，对，我记得前一阵有人求购说要 带 卡座， 那估计没有啊。 这三种如果能并在一起的可能太难了啊，这个 CD 和 U 盘应该 反正我没听说过、 对对，这两种有可能共存。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全新的电饼铛，接受的价格呢是在100元之内啊，电话是15910703811 15910703811。 这个下边这位朋友要求购的是全新没开封的周林频谱仪，这种产品现在应该还是有销售的啊，如果说谁买了以后这个也不开封， 当然这年头也挺长的了啊， 对， 检查一下别坏了、 对啊、这个所以还不如我觉得直接去购一个买一个新的呢啊，电话是13521085005 13521085005。 这位朋友呢想求的是放磁带的那种复读机、 复读机 放磁带的那种复读机、 明白，学外语的， 小朋友那会儿不是也说拿这个学什么东西吗？说品牌的最好啊，说八九成新的也行。另外呢，还求购一个可以折叠的木板单人床，它是可以自取的啊。电话是1851168133，1851168133。 哎，下边这位朋友也是求，但是他没有说明是求购呢，还是想求帮助？ 一般都是求购的。 嗯，他求热带鱼。要燕儿鱼和黑玛丽啊，但是不要白燕。这位朋友在南磨房啊，这个一定是要自家养的。那么电话是1355204-2959，1355204-2959。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个吸尘器，不限品牌，全新的最好，八九成新也可以啊。他接受的价格呢，在50块钱一里。 哦， 那估计 小个儿的吧 ，差不多啊。当然谁家有那大的闲置不用的， 便携式 嫌笨的，人家可能也没用啊。 也有可能。 1870150740，1870150740。 好，下边呢，这位朋友呢，他是这个有一个求白漆。啊，这个求白漆的，他是补充一个电话啊、哦。他说谁家在装修啊，有剩下的白漆能送我一点最好，因为我刷的门框是刷白漆，就差一点了。完买一桶呢，实在是不值当的，所以就在团里求一点 啊，求一点，求白漆啊。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43-665-1267，1343-665-1267。 嗯，他的意思就是不想花钱， 求助， 哎，剩那么一点儿、啊。但是您最好说一下您在什么地方， 对， 您是附近。 还有一个这漆的这个同样是白色呀，它里边也有色差。就是白色里边你包括有乳白是吧、 啊、 它有珍珠白， 我估计啊、就是 普通的白， 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没那么讲究了， 反正是 反正也 是 白给的，差不多就行了， 稍微有点、 啊、够刷一门框的呗啊，也 不 使不了多少。 他看来还不是一个整个的门框，他这门框刷的就差一点了。 好吧，行。 好， 这位听众说呀，我们家那小孩啊、一岁多，最近两周呢老是拉稀，那吃药都不管用。您是自个儿给孩子吃的药，还是开处方了，还是说大夫给吃的药啊？ 你看看， 是这样，因为秋天到了，小儿秋季腹泻就这个轮状病毒啊又开始啊闹秧，所以呢如果说孩子出现拉稀的情况，如果同时伴有发烧的话，一定要上医院， 是 不能自个儿下来啊、 哎、 但如果说仅仅是有点小拉稀，其实也挺正常的、就是天一冷，有时候孩子他会闹、闹肠胃，您就给吃点热乎的、清淡一点儿。现在的小孩啊，就是饿一顿两顿真的没事儿，有的时候是因为吃多了 对对对， 肠胃不调导致的拉稀， 饥饿疗法， 哎，你得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持续时间不好，而且是那种水状的拉稀、你也甭求问别人了，您赶紧上医院吧， 赶紧上医院 啊，导致脱水那问题就严重了， 没错、 啊、 好、那下边这位朋友呢，他有一个这个求助，他说哎，这个朋友们知道哪有卖红曲米的，请告诉我，我在线听啊，这个大家分享到这个平台上就可以了，想买红曲米，但是这位也是 马上就该结束了， 对，没有说自己的这个地址啊啊，也是 红曲米啊、行，这事儿明天我们也再帮您问一下、 好的， 大家明儿说也行、 嗯、 还有一听众呢说我那个是苹果手机吧，他发了个图片 啊，这个说了 要不要更新呢， 对， 可以 更新、 啊、 可以 更 新， 对啊， 嗯， 行，那我们到这里呢，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稍后呢有我们的北京榜样，再之后呢是记得唱片，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为大家服务，那就明天再见， 再见。 2018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华阳，女，1960年8月出生，宣武医院血管超声诊断科主任，创立出国家脑颈血管超声诊断金标准的华阳，1998年患上肾衰竭后，每周三次透析，仍坚持工作。肾移植术后3个月就重返一线，免疫力差、经常发烧的他，还曾跪在地上几个小时为手术患者做持续超声监测。他多次奔赴各地义诊，包括上青藏高原，为全国500多家医院培训医师3000多人。 石国勇，男，1952年11月出生，西城区华严路39号居民，经历了痛失爱女、妻子瘫痪的人生劫难，